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五点十二分，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陈业平你好。 今日咧，我哋不如讲一个咧，就系啊，潘永祥你好熟悉嘅，但系同时亦都系香港好多业主咧所关注嘅问题啊，就系关于咧，如果你做一啲嘅大维修嘅时候，到底系需要几多业主去亲自到场进行投票咧？嗱，点解会有呢一个讨论咧？因为大型维修工程由于佢嘅数额高啦。咁以往咧就系大家会关注中间会唔会出现咗一啲贪腐嘅问题咧，另外就系会唔会引发咗一啲围标嘅问题咧，所以咧系呢一个嘅问题咧，亦都系曾经喺反复喺立法会嗰度做讨论啦。咁啊睇下咧到底系点样嘅一个业主嘅投票门槛啊，先至可以确保到咧，既系保障到即系业主嘅权益啊，防止到贪腐，但系同时咧又系切实可行嘅。2017年嘅时候咧，立法会咧已经系讨论过嗱，咁啊近日啦，政府咧就提交咗一份文件咧，就俾立法会咧将会讨论嘅，就系关于咧修订咧建筑物管理条例嘅嗱。其实咧针对住头先我哋所讲嘅嗰啲嘅大型维修工程咧，其实佢有几个嘅要点嘅。第一，乜嘢叫做大型维修工程咧？佢今次咧嗰个嘅建议咧，就系话按工程如果个工程费用系按大厦嘅单位数目计算嘅平均成本超过30,000元咧，就系属于咧大型维修工程啦。嗱，咁啊，呢个咧，其实比起2017年咧嗰阵时嘅建议咧，系有啲嘅改变嘅。不过我哋唔讲住。咁啊，第二点啦，可能大家咧会比较关注，就系嗰个审批会议系点样咧？嗱，首先咧就系佢根据佢个建议啦，而家咧要召开嗰个业主嘅大会咧嘅门槛咧，都系咧仍然系继续嘅，就系10%呢个就系而家咧系建筑物管理条例入边咧规定法团嘅业主大会嘅法定人数咧就需要系业主人数嘅10%咁样。咁啊而业主咧系可以亲自啦或者透过委派代表咧去出席会议嘅。嗱，咁但系咧10%呢个法定人数嘅门槛就不改，不过咧就政府建议有一项嘅修订，如果你系做呢啲大型维修工程嘅表决咧，就必须要有咧唔少于5%嘅业主，又或者系200个嘅业主咧去亲自投票啦，即系话咧唔可以系即系全部最后都系一啲嘅委托人咁样，咁呢个咧就系第二个嘅重要嘅修订啦吓。咁第三个嘅修订咧就系乜嘢系先至要招标咧？嗱，而家咧个法例嘅规定咧就系话超过20万元，又或者咧系法团每年预算超过20%嘅采购咧，先至需要招标嘅。咁但系咧，由于政府嘅文件都有写到啦，即系如果你用每年预算超过20%去计算咧，有机会会俾人咧系加大咗个 嘅嗰個預算嘅喎，咁你咪即係好容易咪可以唔使做招標咯咁樣。咁所以咧，佢就改為就係佔過去三個財政年度嘅經審計嘅每年平均開支嘅20%咧，就需要招標，即係話咧，其實係要計你實質用咗幾多咧。然之後再計20%，仲要計過去三個財政年度咧，先至係需要招標嘅。咁啊，潘永祥，即係呢幾招係唔係可以處理到一啲嘅防止出現一啲圍標貪腐嘅問題咧？ 嗱，即係過往都曾經試過咧，即係幫一啲做大管理一啲高層啊或者管理層咧，做一啲培訓嘅一啲一啲課程啊咁啦。咁其實呢個都係好複雜嘅，即係究竟你話個門檻係應該係高啲啊，抑或低啲咧咁樣？當然亦都有個歷史背景，因為好早時即係大家知道，比如話嗰啲粉商佢係嗰啲管理咧可以永久啊咁樣。咁後屘咧就發展到就話啊，係咪通過一啲業主，比如話出席嘅人數幾多咁，或者一啲投票？咁所以攞翻嗰個主導權，自己去做一啲管理公司咧，咁樣或者做一啲維修咧，因為大家都覺得可能會唔會發展商去做一啲咁嘅維修咧，因為唔係佢錢啊嘛，咁所以變咗就會冇咁即係慳住咁樣，咁所以當時嘅諗法就係會唔會個門檻咧係越低越好咧咁樣，因為越高你話去到20%咁樣30%添咁樣，咁你即係可能成會啦，唔好話即係換一個管理公司啦，唔係嘅一個。即系管理啦吓，咁到而家呢个关注咧，话反而调翻转就话会唔会即系当你成立咗渔村立法团啦，反而法团嗰啲人会唔会太容易咧？即系以权谋私咧咁样，咁所以变咗又会谂下就话，咦出席人数啊，或者通过一啲重要嘅决议啊，包括大型嘅维修，会唔会应该系个出席个业主门槛应该高翻啲？啊，即係唔好咁低，就令到咧就唔會咁容易咧通過一啲項目，咁令到咧就有可能咧即係以權謀私啊，甚至可能貪污咁樣，咁所以變咗各嗰個即係好處同壞處嘅。嗱，當然頭先講話，如果你個門檻高，即係話咧嗰啲通過啲維修就冇咁容易啦，咁變咗你以權謀私貪污就會低咗啦咁樣。但係知道咧，我哋而家啲樓宇咧。越嚟越老啊！咁好多時咧都係要通過即係大家業主合作去做一啲維修咁樣。有啲維修咧就當然係其實都好基本都要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個門檻係定得太高，其實可能大家覺得啊5%係咪太低咧咁啊？其實如果好多你話要親身咧據業主嚟咧，因為好多時咧啲業主咧好多時都傾向於咧就係冇乜所謂啦咁樣，而真係好有所謂嗰啲咧，佢先有嗰個意願去出席啊。即係用咗啲可能有啲時間，可能睇電視啊，或者有啲家庭聚會啊，或者出去朋友有啲玩啊咁樣。咁如果你話好積極咧，通常係邊啲人會出席咧？就係好緊張，覺得咧如果我唔出席咧，咁可能咧就即係俾咗個決定權人哋啦。咁而呢啲即係好緊張人咧，佢佔嘅百分比係相對嚟講係少嘅，絕大多數人都就冇乜所謂啦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去到嗰、那個5%啊，或者仲要低啲、高啲或者10%啊，甚至可能要親自咧。其實咧有好多時咧，即係我聽翻一啲管理嘅一啲公司講咧，其實唔易嘅，有時候你要敲門去要啲人出席嘅嚇。 但系呢度咧，又可能有两点要即系考虑一下，潘永祥。其实咧，而家个方案咧，比起2017年嘅时候政府所修订嘅方案咧，系我会咁样形容嘅，系打咗一半嘅折扣嘅。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原本佢哋2017年嘅时候咧，佢个提议咧就系要有唔少于10%嘅业主咧，以及系咧嗰个嘅人数上面。亦都是需要有或者是400嘅业主咧亲自投票通过嘅。嗱，咁但系今次咧就完全系打折，由10%咧就降低到5%。400嘅业主咧就改做200嘅业主。咁当然啦，如果根据政府嘅文件咧，即系佢就有讲到啦，系话有啲嘅人嘅意见咧就话，如果将嗰个法定即系将嗰个亲自投票嘅人数。 即係再提高嘅話咧，有可能導致到樓會，即係因為唔夠人啊，同埋咧係揾唔到足夠嘅地方咧，去容納咁多嘅業主咧去到開會。嗱，咁啊呢個係一方面嘅，即係睇法或者係意見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嗱，潘永松，我有另一個疑問就係、是。当我哋去到规定而家只系唔少于5%或者系200个业主亲自投票就可嘅话咧，其实有一啲嘅业主立案法团咧，佢系由于包埋下低可能系商场啊等等嘅部分嘅，咁即系话咧商场有机会咧佢嗰个业主咧嘅可能系一个业主佢已经包咗好多个嘅份额噶咯噃。如果计埋落去嘅时候，当你嗰个门槛就只系5%嘅时候，又或者200个业主嘅时候，嗱呢度又会唔会容易出现咗另外一个嘅操控咧？ 咁当然啦，唔好话讲啲维修咧，好多时候我哋通过一啲决议案咧，咁好多人都系要一啲不分个份数系几多咁样。咁当然啦，亦都两面睇啦，嗱。调翻转，如果你话即系佢嗰个即系非住宅嗰部分都占咗好多，咁嘅时候，如果佢倾向于佢话我唔出席，或者即系有啲情况有啲大嘅决议，咁如果你话一定要去到某10%嘅时候，咁调翻转头，当然啦，你而家解设就话咧，呢啲咁嘅决议案咧。或者做呢啲事咧，都係咧，即係一啲操控，佢係想通過。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啲大一啲決議案咧，調翻轉噶嘛，即係我哋係真係想去過嘅。 嗯， 嚇過咧，可能有啲情況係反而令到啲大業主咧係損失嘅。 嗯， 嚇如果過到咧，包括譬如話踢走佢嗰個管理啊，即係 管理公司 咁樣。咁如果你話提咗升嘅時候，啱啱之後呢個問題啦，就話如果已經佔咗好大比數。咁你咪更加难过咯，系嘛？咁、当然法律边亦都可以，比如话大业主咁去，你可以有一个法律边一个规定，一个权去边咁样。咁但系毕竟如果佢占嘅份数多，有啲大嘅决议案。咁你更加难通过，咁所以都系两面睇吓。 嗱、不过要补充啊，而家讲嘅呢一个嘅业主嘅数目嘅要求咧，其实就系讲紧咧去表决一啲大型维修工程吓、就即系限于呢一度啫。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啦，咁啊唔少业主咧去处理大厦维修嘅时候，可能都遇到各式各样嘅问题噶。咁啊，刚才我哋所提及嘅关于系建筑物条例嘅修改嘅建议，咁啊特别系针对住咧大型维修工程嘅表决嘅要求啊，你自己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秘书黄荣乐嘅。黄荣乐你好。 系黄荣乐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 你好，诶，黄荣乐，首先想请问声就系嗰个门槛嘅问题啊。嗱，刚才我哋都即系讨论咗唔同嘅即系角度同埋一层面啦。咁但系由你哋嘅角度去睇，而家5%唔少于5%嘅业主或者系200个业主呢个门槛系咪一？个合适嘅门槛咧，系咪真系可以防止到一啲叫做即系围标嘅情况咧？ 如果对于一个围标嘅情况嚟讲咧，這个门槛咧可能都有一定嘅风险啦。当然业主嘅参与越多，风险嘅机会咧就越低嘅。咁但系我哋都要平衡翻咧，开会实际咧系可以点样样处理得到啊？如果个门槛太多嘅话咧，其实我哋都察觉得到咧。会留嘅机会好大特别呢要亲身出席好多时呢我哋睇到有一啲嘅业主大会呢一啲重要嘅议题呢就好多业主呢係会亲身出席特别係大维修啦咁所以呢你话将佢有5% 嘅人数呢出席咁我諗呢都係一个权宜嘅办法咁但係呢我哋都留意到有一啲譬如三毛大厦为例啦咁如果呢好多业主係年长嘅话呢其实叫佢亲身出席咧，系会有一定嘅困难嘅。咁点样去平衡咧？咁所以我哋自己咧都有一个倡议啦，就系话如果第一次系要呢个门槛，可以咧要求亲身出席。但如果第一次都留会，即系话好多业主都冇办法亲身出席，基于唔同嘅原因，第二次嘅再开一个延续嘅会议嘅时间咧，可唔可以将个门槛咧逐渐减低咧？譬如去到4%。如果第二次都留，第三次會唔會去到3%？又或者可以咧，直接向呢一個主管當局要求一個低啲嘅比例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考慮嘅 一个方法啦。呢个 但系黄荣乐，即系你头先都话啦，而家唔少于5% 嘅业主咧系一个权宜之计啦。咁如果你哋刚才有咁嘅建议，如果第一次系楼会即系唔能够有足够嘅人数去做嗰个表决嘅时候，咁第二次又降低人数，如果系用咁样嘅方法而行嘅话，咁我哋其实是有条件呢，是将第一次嗰个嘅投票门槛嘅业主嘅数目要求呢都可以提高㗎喎。因为如果唔係嘅话，你再第二次，譬如你头先讲 5% 降到 4%， 今日越嚟越少人，但係佢就係为成栋大厦做咗一个即係大家要真金白银去畀钱嘅大型维修工程囉。咁如果係维持返整个嘅大厦嘅业主利益，系咪咁样系更加有条件将第一次嘅门槛都系提高咧？ 头先提到如果个门槛提高咧，基于啲特别嘅原因咧，搣唔到呢、這個，即系符合唔到呢个门槛咧，咁呢个议题咧就永远都可能过唔到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当我哋召开呢个延续会议嘅时间咧，我谂法团佢哋都有一个责任，或者管理公司都有一个责任啦，系广泛去宣传，邀请多啲。因為第一次樓會之後，第二次嘅延續會議嘅時間咧，鼓勵多啲業主嚟到出席。我相信基於樓會呢個議題咧，其實喺大廈裏面，喺業主之間應該廣泛去討論嚟到咧邀請多啲嘅業主落嚟去參與嘅。咁所以如果我諗個門檻就算降低咗都好啦，如果嗰個議題被廣泛討論喺個大廈裏面咧，醖釀咗一定嘅议题嘅话咧，我谂去呢个更高嘅门槛咧，未尝唔系一个机会。但系如果调翻转喺个屋苑里边咧，即系喺啲三毛大厦里边咧，即系有啲嘅业主系年长嘅话咧，佢真系落唔到嚟亲身出席嘅话，好有可能就系授权咗俾一啲年轻嘅第二代咁，佢唔系业主，佢只系揸住个授权书，咁真系符合唔到嘅时间，我哋又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如果冇一个权宜嘅方法嘅话咧？个议题永远都过唔到，想做大维修亦都冇办法做到，咁呢个我谂就系一定要平衡啦。 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即系嗰个嘅数额咧，譬如我当系嗰栋大厦本来系500个业主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佢五个5%咧，只系25嘅啫，个数额都几低。 系明白你个问题。如果对于大屋苑嚟讲咧，咁我谂呢个门槛咧系必到嘅机会啦，系相当。有機會嘅，唔會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如果你個屋苑夠大，咁我頭先提出嘅問題咧，就係話我特別係針對嘅一啲咧係小型嘅一啲嘅歷史比較長嘅一啲舊樓群，佢哋嗰啲業主個組成咧，多數都係年長嘅，咁就要諗一諗喺法例裏邊咧，都要有一啲權利嘅方法。咁所以你話5% 對於一啲大嘅屋苑咁啊，400係一個門檻，或者5%，或者係400個業主人數，呢個我相信唔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啦，係開得成會去通過一個議程。 黃榮樂啊，即係會唔會咁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啲專業團體咧，都係咧，如果啲重要嘅決議咧，我哋就唔係一開就做一個投票啊，就之前咧就可能有啲討論啊，即係。叫大家嚟，喂，不如傾下啦。咁如果有啲業主嚟討論下、傾下，咁將一啲議題，如果我哋唔落嚟投票、唔開會咧，就會衍生到咩噶咯噃？咁樣，咁會唔會就可能會推動到多啲人到正式會議嘅時候咧，就落嚟開會兼夾投票咧？咁樣嚇。 黃永樂啊，這個問題咧，不如我哋5:30新聞翻嚟咧，繼續同你傾多一陣啦，好嘛？ 咁 係5:30之後咧，繼續揾翻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嘅秘書咧，黃永樂嘅。咁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 1872311，对于大型维修工程业主表决门槛有咩睇法？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二月零售销售按年上升31.3%，升幅远高过一月的6.9%。今年头两个月，零售销售按年上升17.3%。 头两个月的以珠宝首饰、钟表、名贵礼品的销货价值按年升幅达到 62.6% 最高，中药眼镜店的升幅超过 50%， 服装、汽车和汽车零件升幅接近 50%。 不过期内超市货品的销货价值下跌超过 13%。 政府发言人表示，期望未来零售业表现将继续受惠于个人消费和入境旅游复苏。申诉专员公署完成有关公共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服务的主动调查，并向康文署提出六项建议。公署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公共图书馆其中七个电子书藏馆，其中七个电子书馆藏在2020年总使用量较2019年大幅飙升超过 250%。个别电子书的预约轮候时间更加以月甚至年计，反映部分热门电子书供求失衡。公署建议康文署考虑可否延长电子书的借阅期，确保读者有合理时间阅读，又建议根据使用及轮候情况积极考虑购置更多额外复本和新版本。申诉专员赵慧贤表示，公署展开初步查询之后，康文署因应公署的意见和观察，改进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书借阅服务。公署对康文署的积极态度予以肯定。市建局宣布，因应疫情后经济复苏仍在初始的阶段，考虑了当前社会民生和租户最近的业务状况后，决定再度为辖下的住宅和部分商铺租户延长租金宽减，由今年四月延长多三个月至到六月底，以舒缓租户经济压力。新一轮租金宽减措施将涵盖约1100个住宅及商业租户，包括安置大厦和重建项目内已收购物业的住户和商铺租户，租金可获 75% 的宽减。位于市建局保育、活化及发展项目内，直接由市建局出租的约170个商铺物业租户，将视乎租金开支占营业额的比重，分三个级别提供不同幅度的租金宽减，最高可获 75% 的租金宽免。海关在尖沙咀一间儿童产品店铺买入一款婴儿床作安全测试，发现婴儿床的拉链有容易脱落的细小组件，若果儿童吞下有窒息的风险。另外，拉链的物料亦都释出过量有机石，长期摄取或会危害儿童健康。海关已经从涉案的零售商检获两张怀疑不安全婴儿床，并同时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商户继续出售，并呼吁家长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明日气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下降，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中山公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香港大球场因为有榄球比赛，部分加路连山道和希慎道是封闭了。另外，利源山道、连道等亦都会视乎需要实施交通管制。现在铜锣湾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宝云道。而 而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龙是一路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的。黄珠路去蝴蝶湾方向近住龙日村那段慢车，龙尾是排到出去屯门公路；而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那段亦都是比较挤塞一些，车龙排到去爱琴湾。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港大教育学院教育应用资讯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罗陆慧英， 数码素养对网上学习有积极的贡献，是抵御网络成瘾和网络欺凌经历等的保护因素，从而减低学生由于网上活动而引发精神健康问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中横苍穹，揽月九天，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问天》 为观众带来科普知识的电视剧，可以话少之又少，但拍摄航天题材意味着火箭卫星的发射镜头必不可少。想要揭开背后研发的艰辛历程，就要深入浅出才能够令观众看得明，创作难度可想而知。 《问天》粤语版，星期六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对于政府咧建议修订咧建筑物条例啦，建筑物管理条例啊，重点咧就系针对啲大型嘅维修工程咧，系作出一个界定啦，就系呢啲大型嘅维修工程咧，佢嘅审批会议咧系要求规定有唔少于5%嘅业主，又或者系200个嘅业主系亲自投票咧，先至系可以成立到即系呢一个。大型维修工程的一个有效的投票的。咁大家又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呢同我哋倾倾嘅。咁电话旁边我哋继续请返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秘书黄荣乐嘅。黄荣乐你好。 系， 嗱，黄永乐刚才咧面半新闻之前啦，咁潘永祥咧就问，其实可唔可以系增设多一啲咧嘅，譬如预备会议咁样，即系先做咗一啲嘅讨论，然之后就喺另外嘅会议咧，先至再做一啲嘅表决，令到咧整个嘅议题系有比较充裕时间去做一啲嘅讨论咁样。呢、这个你哋又点睇咧？ 呢、这个我谂恒常咧，一般嘅管理公司或者法团咧都有咁嘅安排嘅，特别咧系针对大维修，讲紧个银码唔细啦。咁好多嘅業主都係對於大型維修嗰個細節咧好有興趣，同埋好想參與咧，係討論譬如嗰啲嘅物料點樣揀啊咁。我哋嘅經驗咧就係做大維修咧，我哋係會好多次嘅預備會議咧，係討論包括咧就係標書嘅內容啦，挑選承辦商啦，然後咧先做一啲嘅最後嘅預決案嘅。咁所以咧喺之前嘅預備會議咧，一定係好多，而且個議題咧應該喺個屋苑裏面咧係廣泛被討論嘅。咁所以咧，你話嗰、那個屋苑裏面業主嘅知情咧，應該係足夠嘅。 咁啊，黄明乐啊，咁会唔会即系调翻转咧？即系可能即系业主都觉得，即系上次喺咁多次会里边讨论咗啦，咁应该都 OK 啦，咁样 就都應該要做啦，或者做嘅方向都係咁嘅方向啦。咁到時究竟即係揾邊個做啊？或者到時又招標咁樣，咁所以變咗會唔會都有啲就話反而佢都冇乜所謂啦，即係唔親自出嚟咧咁樣。 呢、這個講法咧係好少見到嘅、 哦， 因為咧討論嘅過程裏面咧係最有覺得。佢有最有意見嗰批咧，先會出現。咁、大部分就好似你嘅心態咁，大家討論，咁到時決定，我又跟大隊啦。咁所以咧，喺早期嘅討論裏面咧，係透過好多會議，不過咧出席嘅會議嘅人數咧，就未必咧就係、是、好似喺議決嘅時間咧咁多人數噶啦。咁但係咧就透過會議記錄啊。或者咧係挑選物料啊，我哋都好多嘅 sample board 啊，即係有啲嘅物料嘅試啊示範嘅一啲嘅物料啦，擺咗喺啲適當嘅地方俾啲業主知識嘅話咧，其實佢哋好容易咧就知道咧有啲咁嘅工程啦，係將會喺個屋苑裏面發生咁。咁佢有興趣會落嚟嘅。咁但係如果佢覺得我呢方面咧我知識唔夠，或者咧我都係跟大隊啦咁，咁唔會會打消咗咧喺預決俾錢到底嗰個銀碼同埋挑選最後嘅承辦商咧嗰、那個嘅出席嘅意欲咧係幾唔同嘅，呢、這個就係我哋喺見到而家嗰個情況個一啲嘅經驗咯。 另外黃遠樂喺我哋睇翻啦，2017年嘅時候咧，嗰、那個討論咧，其實咧嗰陣時係歸納咗有六個主要範疇嘅立法修訂建議嘅。咁今次咧呢、這個修訂咧就只係咧管咗其中四個範疇啫。但係有啲乜嘢範疇係冇處理到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委任代表文書啦。如果我哋睇翻咧喺2017年嘅時候啦，咁當時咧政府亦都係有講過嘅咧，就係建議就住委任文書個方面咧，即系避免少数人持有大量嘅文书，即系受委托啦，而操纵决议咧。咁所以佢哋系建议咧增设一个上限嘅。咁但系咧，我哋睇翻今次个修订咧，就冇触及到呢方面嘅问题。其实如果由你哋嘅角度睇上嚟，要达到一个即系大厦管理嘅良好嘅管治，特别系牵涉到大型维修工程，喺呢个文书代表嘅数量上面，系唔系都应该要同时间？是处理翻佢嘅上限嘅问题咧？ 其实喺今次嘅修订咧，冇特别处理呢一个授权文书嘅问题啦。但系咧就系、是、亲身出席嗰、那个嘅人数咧，系有一个嘅即系讨论喺呢边。咁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或者我哋学会觉得啦，就系喺处理文书上边咧，如果你限制咗佢嘅话咧，特别喺大型屋苑咧，系有一定嘅阻拦嘅，因为好多时真係有啲业主呢佢冇时间出席嘅话呢佢係用文书去委任佢心仪嘅家人或者朋友呢嚟到出席啦，咁係代表佢嘅意见。咁我哋都喺早前呢係了解过民政事务处呢其实係想啦係就住文书嗰个嘅文件嘅使用呢有一啲建议，同埋呢有一啲我哋叫做先导计划呢建议法团呢行施行嘅，不过咧，我哋都察觉到咧，嗰、那个嘅程序咧系相当繁复，同埋咧系比较系耗用资源嘅。啊，讲紧咧个程序系真系好复杂，咁所以咧喺未得到一个即系大家同意或者广泛咧讨论嘅基础之下咧，今次冇去触及呢、這、一个，我谂都系一个适当嘅做法。我谂系即系喺文书嘅使用上边咧，就真系要。從長計議，應該點樣樣先係一個最適合嘅做法咧？咁樣樣。 好啊，多謝晒你，黃榮樂，傾到呢一度啊。黃榮樂咧係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嘅秘書嚟嘅。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啦，18723一。咁剛才我哋就即係主要觸及到兩項啦，就係呢啲大型維修工程嘅審批會議嘅親自投票嘅業主嘅人數嘅門檻啊，就係咧唔少於5%嘅業主，又或者係200名嘅業主咧去到親自投票嘅。咁大家又點睇呢？咁除此之外咧，頭先亦都有講。讲到啦，今次喺个修例上面咧，就冇处理到咧关于委托文书，即系一啲嘅授权文件咧嘅问题嘅。咁你哋又点睇呢？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咧，讲一讲你嘅一啲意见同埋睇法噶噃。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茶饭一家》， 当中女主角茶饭思思是中药店助手，亦都是中医师茶一鸣的太太。她为人外强内弱，有啲杞人忧天。 而家是你屈我哋啊！你走唔走啊？信唔信我扫你出门口啦？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讲呢个 topic 咧系好多胃食嘅听众咧都叫过萧叔叔讲嘅，就系咧唔同意粉嘅英文名同发音。当然意粉嘅全部名啊，大部分名咧都系咧本身系意大利文嚟嘅，但系咧萧叔叔讲嘅发音咧就唔系意大利原文嘅发音，因为萧叔叔当然系唔识得意大利文嘅，讲嘅咧系英国人通常会读嘅发音。今日讲嘅第一个字咧，当然系讲翻意粉咧，系 pasta， 都有啲嘢需要讲嘅。呢个 pasta 呢个字好似好简单咁，如果在英式英文呢，我们的 pass 呢 ,PS 那个响音呢通常是读 啊 这个音的，条脷是一前一点的 啊，虽然呢个口都是大的 啊， 就英国人通常就不会用 啊 这个音的，条脷压低一点 啊， 就通常不会用这个的，所以呢就会读 pasta， 就会少一点呢是读 pasta。咁但係如果美國人呢就會多啲用 pasta 啊多啲嘅，咁大家留意呢樣嘢啦，英式英文通常係 a pasta ok， 我哋下集開始講唔同嘅意粉嘅發音。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份力量， 自由风。 电话号码1872311，自由风。近年一啲大型维修工程啦，会唔会出现咗一啲围标嘅情况咧？甚至系成为咗一啲嘅贪腐嘅情况咧？呢个都系好惹社会关注嘅。咁啊，呢个咧亦都牵涉到咧小业主嘅权益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有咩睇法咧？或者系过往有啲咩嘅观察咧，都要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系我哋不如请嚟另一位嘉宾啦，潘永祥，就系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发言人庄荣辉嘅，庄荣辉你好， 庄荣辉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庄荣辉可唔可以先整体讲讲咧，你对于今次嘅修订咧嘅睇法啦？ 嗱，我对今次嘅修订咧，有啲失望嘅，因为失望嘅地方就觉得佢做得唔够多咯。即系当然佢做嘅措施，我就唔会反对嘅，我都觉得嗰啲措施系有一定嘅成效嘅，可以。不過我就覺得嗰啲成效就唔足以解決而家普遍遇到嘅問題咯。 所謂普遍遇到嘅問題，可能係簡單地歸納一下先，係咩問題會同呢個嘅修例有關呢？ 一般嚟講咧，而家大廈啲管理嘅爭議問題咧，就源自係一啲法團嘅成員啦，唔依足法例嘅程序去做嘢啦。譬如好似好多業主要求主席去開業主大會，根本上啲主席可以好多做法去避咗唔開呢啲會議，從而令到業主咧就唔能夠彰顯佢哋嘅權益咯，更加唔能夠去就住一啲有問題嘅議案去推翻一啲決定咯，咁保障唔到業主權益，所以而家好多時十間有八間大廈出咗問題嘅，搞到打官司咧，一般都係源自於嗰啲委員啊或者主席司副秘書咧就唔履行佢哋嘅職務咯。但今次修例里面就完全冇涉猎到呢一点。 系咁，因为佢主要嘅斟酌点就系大型维修工程 嗰個範疇啊嘛。咁如果針對於依個範疇啊，佢今次就係比起2017年咧，嗰個嘅修訂咧，佢就改咗嘅，因為2017年咧就講大型維修工程咧就需要咧係有10%嘅業主去親自去到出席咧嚇，先至可以做到嗰個嘅投票啊嘛。咁但係今次咧就改咗啦，5%啊。你對於依個比例你點睇咧？ 嗱，其實頭先我講嗰啲咧都係講緊大型維修工程嘅， 係 牽引出嚟嘅嘢。不過頭先你提到咧，2017年嗰個咧係一個政府諮詢嚟嘅，嗰、那個就未係落實，即係當時佢攞一個20%嘅方案出嚟諮詢大家。咁大家就好期望啦，哇！你可以提升到 20% 就可以令到大家即係門檻高啲，咁大家就可以多啲人可以參與嗰個會議。咁但係而家呢，佢就維持返喺現有法例裏面 15%， 不過加咗個條款，就話最少要有 5% 嘅人呢係親身出席。OK， 咁所以呢、這、一個我覺得呢一個方案就成效，我預期係唔會顯著嘅。個原因就係呢，因為而家你嗰、那個下限呢已經係一般而家維修大維修工程嘅法團會議呢已經係講緊最少有30-40% 業主出席㗎啦。咁你定佢得 10%， 有 5% 親自出席，其實人哋本身你唔定佢都已經符合到呢個條件㗎嘛。咁你定咗個意義有得大囉。 庄文辉啊， 我哋都解决唔到个问题 咯。庄文辉啊，即系我明白你嘅睇法，即系话咧，我假设即系嗰啲法团成员咧都系唔尽责嘅，即系都唔系即系从即系为嗰个法团去，即系或者个业主去出力嘅咁样，可能甚至可能以权谋私咁样。咁我哋即系嘅，即系我可能大家会观察到咧，即系依啲人咧，一般嚟讲都系占少数啦。我所谓少数，即系总管你话1%，咁就系全港加埋1%嘅，都好多座大厦噶啦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太严嘅时候，可能比如话占绝大多数，可能比如有90%佢都系尽责嘅一啲法团，咁佢又的确咧都想帮个大厦咧，即系都够啦，啲渠咧卫生问题都出现啦，甚至可能啲石屎剥落都好危险啦咁样。咁佢都系真心想话即系做啲工程。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有啲情況咧？即係對頭先我所講話90%啲法團都係盡力嘅。咁嘅時候變咗佢好難做得到嘅時候咧，變咗真正係需要維修嘅時候咧，佢個門檻太高，佢又真係做唔到。可能對小業主亦都未必一個益處嚟嘅咧。 嗱，其實先我講到啦，我首先我唔覺得現有嘅規例再加埋而家政府建議修訂嘅規例咧，係一啲好難達到嘅嘢。甚至乎我係覺得。而家定嘅所謂 10%， 5% 親身出席呢個根本上現有已經一定符合到添，咁所以嗰啲規矩係咪能夠加強到嗰個監察呢？我係抱一個即係一個質疑嘅態度啦。咁但係即係我明白噶，的而且確主持人講得啱噶，係有好多業主真心去為個大廈設想，亦都肯守法去做嘅。但係我自己去過千個屋苑啦。我自己个感受就是，如果法团成员佢想依法去到做招标维修或者做采购，其实一定是做到的。OK， 一定是做到的，一定做到法例要求的。而家出现大厦管理的争议，大维修的争议，就是因为有些人坐在那个位置拿了个权力之后，他是不跟足个法例去做，而没有一个方法制裁到或者制衡到他们。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即係政府修例去堵塞啲漏洞。我舉個例子啊，譬如有業主可以聯署要求法團主席去召開會議，法例上面呢佢45天之內要開呢個會㗎啦。其實有好多具爭議嘅大廈呢都係爭取緊開呢啲會議，結果呢個主席呢又唔開呢個會，搞到對簿公堂。而對簿公堂嘅時候呢，99%呢嗰、那個入品告法團主席嗰個人呢都係贏嘅。結果是要開呢個會，但是咁多個會裏面呢，嗰、那個主席結果是冇罰則，佢冇任何懲處嘅，佢只開返個會咁就算數㗎啦。咁呢個我哋覺得，咁個例上面係咪可以加強嗰個刑責啊，具有阻嚇力一啲啊，等一啲人唔好以身試法啊，我諗住做咗個主席，就算我任意妄為呢都冇乜後果嘅，咁我就亂咁嚟啦去做啦，甚至乎有啲不法之徒呢諗住以權謀私，從中 获利咁样，咁我哋就唔想见到呢啲情况咯。 嗱，但系庄荣芬，你讲到刑事制裁嗰度啦，其实今次呢已经系有一啲相关嘅部分嘅，譬如就系话，如果你系唔遵守去保存会议记录啊、招标文件啊或者委任代表文书嘅行为嘅人士咧，就可以系判罚咧系25,000元嘅。但系你头先讲到，如果佢拖延即系去唔开个业主嘅大会，其实你哋建议嗰个嘅刑罚应该系啲乜嘢咧？系罚款啦、啊、监禁啦、啊，定系想点样咧？ 我哋建議係有一個最高刑罰可以去到監禁嘅情況嘅。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而家講緊牽涉圍標嘅情況呢，一般嚟講，而家政府建議嗰個罰則嘅最高限額呢，只係罰到25,000元嘅啫。其實大家知道呢，過往揭發出嚟嗰啲圍標個案，過億、過千萬幾，最少幾百萬，佢哋中間嘅利益呢，25,000元呢個罰款呢，對佢嚟講呢，完全起唔到任何嘅一啲阻嚇作用，所以我哋覺得咧，你起碼要有一個監禁嘅懲處，呢個最高嘅刑罰，係嘛？咁當然結果係用乜嘢懲處嘅方法咧，係由法庭去判決啦。當然一啲唔小心做得唔好，或者只係大意嘅，或者係冇心嘅，咁我哋覺得法庭會識得判斷，唔會捉啲嘢拉你去坐監噶嘛。咁我覺得起碼有一個最高刑責。是去到監禁咧，就可以具一個阻嚇作用 咯。但你頭先所講咧，譬如係最高嘅刑責係坐監咧，正正就係個文件立法會嘅文件亦都有講過嘛。由於咧啲業主立案法團咧，全大部分啦嚇，全部都係義務性質嘅，係啦，即係你義務性質，但係原來你話俾佢聽，佢可能係因為各種原因冇遵守到相關嘅規定咧，佢就唔單止係罰款啦，仲要面對監禁喎。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會唔會反而更加嚇？冇人去愿意做呢啲业主立案法团嘅人士咧，又或者譬如举个例，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嘅，可能喺一啲叫做即系下低咧，又有商场吓嗰啲嘅大厦，咁可能咧就系比较热心去到做呢啲业主立案法团工作咧，就变咗系嗰啲嘅商场嘅大业主咧嘅代表，即系会唔会又会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咧？ 首先，我觉得咧。而家講緊係犯法就要懲罰，我覺得唔會有人特登去犯法啦，係咪？都係啲不法之徒犯法啦。調翻轉相關嚟講，如果危險駕駛都係要罰坐監㗎，咁會唔會少咗人揸車呢？咁我覺得大家揸車嘅時候小心啲咪得咯，係嘛？你唔好做危險駕駛咯。咁而家大家做呢個義務法團嘅成員啊，做一個義務嘅工作，咁你唔好去犯法就唔會坐監㗎嘛。咁所以。而你唔增加刑罰，就令到一啲另外其余冇參與法團嘅業主，因為呢啲人嘅犯法而受到金錢上面重大嘅損失。咁呢、這個咁亦都對嗰啲普羅業主公平咩？係嘛？咁我覺得，所以呢個我哋建議咗，喺2017年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協助民政事務署做咗好多唔同嘅地區嘅界界。當時啊，冇人反對，建議收嚟去坐監嘅。即系犯咗法去坐监，冇人反对噶、哦。OK， 好， 我亦都参与过响立法会有其他唔同派别立法会议员合坐喺度嘅座谈会，唔同派别议员都冇人反对、哦。当时、 不过今次就政府又冇采用到咯。多谢晒你啊，庄荣辉，倾到呢一度啊。庄荣辉咧系全港业主反贪腐反围标大联盟嘅发言人嚟嘅。我哋咧先听一节咧6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货柜码头路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稍为多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三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嗱，呢个时间咧，不如同大家讲一个咧，都牵涉到生态嘅问题啊，就系大家如果见到有啲嘅雀仔，佢可能咧系唔知点解，即系可能跌咗落地啊，又或者你见到佢可能系有少少受伤啊，咁你会点样做咧？啊，潘永祥点做好咧？ 呢个咧就真系观察，因为我都有少少经验。咁我就唔係一個觀鳥專家啦，咁因為屋企咧就試過咧，咁就喺花槽裏面咧有個雀巢喎，咁雀巢裏面咧，俾我哋望到，咦，有啲雀鳥應該係啱啱孵咗出嚟，咁嗰時咧我哋好雀躍啦，咁啊即係走埋去望啦咁樣，咁啊以為即係嗰個雀媽媽咧都離開咗啦，都唔照顧佢啦咁樣，因為附近我就睇唔到有即係雀媽媽或者雀爸爸喎咁樣，但係當我哋一行嗰時咧，好遠處。即系大约十几廿米到啦，哇！听到有雀仔声，吱吱只，好大声，好大声。咁我再望，咁啊好似目露凶光望住我哋。咁我哋知道，咦？原来佢个父母咧，即系其实我哋以为佢睇唔到，其实喺侧边嘅。 嗯。 吓，咁所以我哋就真系要观察。咁第二个观察就系，到底有几只雀鸟嗰阵时学飞啦，佢哋都几辛苦嘅。我见佢哋，即系我哋离远睇咁样，咁有两只就飞走咗啦，有一只咧好不幸咧就跌咗落地下。咁我哋都覺得好傷心，戚戚下，即係會唔會啊？即係咁啊，死咗一隻咧咁樣啊？點樣知道咧？過咗半日啊，佢真係識得飛走咗喎！我哋覺得好詫異，因為佢跌咗落地下啦，因為大約一個人咁高啦，跌落地下嗰啲啱初生嘅雀鳥唔識飛，見佢好似傷得好重咁樣啊？點樣知佢真係佢雀媽媽？我唔知係咪點樣鼓勵佢咧？佢又飛走咗喎！咁啊，變咗咧，其實真係觀察咧好重要。你唔好以為咧，啊嗰只雀一定死咗啦，即係掃走佢啊，或者係點樣去即係救佢啊咁樣。其實真係要觀察咯嚇。 嗯，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又會見到啲雀仔喺地下咧，你又會點樣做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講講你一啲嘅分享或者係觀察啦。啊，點解會同大家忽然間即係同潘永祥講起呢一樣嘢咧？原因就係咧，加道理農場記。植物园啊，佢哋嘅野生动物拯救中心咧，其实有啲朋友佢哋如果见到咧有啲嘅雀仔啊，觉得佢需要拯救咧，都可能会交咗俾加道理农场噶嘛。咁但系咧，佢哋就发觉到咧，即系近年啊，佢哋中心所收到嘅雀鸟嘅数目咧，就有相当之大幅嘅增长。嗱，呢度咧可能系反映咗两个问题嘅。第一个问题就真系我可能我哋嘅城市啊，因为各式各样嘅原因啦，就令到雀鸟所面临嘅危险系多咗啦，咁所以导致到咧佢哋可能系受伤啊，而需要有人救援嘅。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可能牵涉到咧头先阿潘永祥所讲嗰点啦，即系大家对于点样嘅情况之下先至要拯救一只只雀鸟嗰个知识系咪掌握咧？啊，电话号码1872311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你一位嘉宾啦。就是呢加道理农场记植物园动物保育部助理保育主任温乐文的。温乐文你好。 温乐文你好。 Hello, 你好啊主持。 嗱睇睇你哋嘅数字啊，嗱你哋就话呢喺2011年之前呢中心呢年均即係每一年啊平均只係大概收到呢100隻嘅雀鸟。十年之后呢就累积到平均每年大概係1000隻。但係前年呢就增加到2340隻。去年呢又接收到2050隻。咦好似个数字不断咁攀升嘅点解。 冇错啊，咁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两样嘢先嘅。咁咧有啲雀仔咧，佢其实系全年都会生嘅。咁我哋而家咧关注紧讲紧嗰个咧，就系一啲春夏季生 B B 嘅雀仔咁样。咁至于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其实 個數字咧都係有好顯著嘅上升嘅。咁我哋二零一二年嘅時候咧，我哋一年如果淨係季春夏季嘅 B B 咧，其實我哋收咗92隻嘅啫。咁、但係去到上一年咧，我哋已經收咗769隻噶啦。咁樣咁就有一個多過double 嘅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增長喺度咯。 但系点解会咁样嘅咧？你哋嘅观察，究竟系因为即系大家见到啲雀鸟咁又于是救咗佢啊？定系因为佢哋真系受伤，又或者系冇地方去栖息嘅问题咧？ 咁我哋估计呢其实就係两个原因啦。咁第一啦，当然係我哋即係香港我哋个城市化嘅速度呢係好快嘅。咁其实我哋收到嘅雀鸟呢如果头嗰五大种类呢，其实佢哋都係一啲好适应喺城市嗰度生活嘅雀仔嚟嘅。例如一啲可能麻雀啊、白鸽啊，或者红耳杯啊呢啲。咁佢哋其实平日都係喺我哋城市你落楼下已经有机会见到嘅雀仔嚟嘅。咁但係如果嗰個城市化嗰個速度，或者可能我哋有啲嘢改變嘅速度太快咧，其實都係佢會跟唔上，佢都未必會咁快適應到，咁就有機會令到佢哋更加容易可能俾我哋發現佢受傷啊，或者各樣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可能性咧，就主要係我哋都留意到其實市民大眾對於周圍嘅一啲動物啊，佢有冇需要幫助啊呢一啲嘅課題咧，係比較更加關心、更加熱心啦。咁亦都更加願意去伸出援手啦，即係都會想啊，就算係一隻好簡單嘅麻雀，都會想即係去救佢嘅咁樣。 你刚才讲到第一点咧，就系话个城市化嘅速度快啦，咁所以嗰啲不嬲系住喺我哋即系城市人附近嘅雀仔咧，就可能跟唔上啊。但系所谓跟唔上咧，其实究竟系乜嘢原因咧？即系讲紧话，譬如佢系跟唔到嗰个城市化嘅速度，导致到佢冇地方去到栖息，定系因为即系可能系譬如之前亦都有另一个机构咧就做过嘅，就系发觉咧，因为我哋用多咗玻璃幕墙啊，咁啲雀仔咧撞咗去啲玻璃幕墙嘅大厦咧就多咗啦，系乜嘢原因咧？ 真係咁樣嘅嗱，佢可能本身麻雀佢係喺一個比較郊外啲嘅地方住嘅，咁慢慢我哋開始城市化啦，起一啲樓出嚟啦，咁其實佢但呢個過程唔係好快㗎嘛，咁其實佢都會用一啲時間慢慢去適應咗可以喺城市入面搵嘢食啊咁樣，咁但當如果譬如我哋好快突然間起咗一啲建築物喺度啊，或者嗰個人口嘅密度增加好多車啊，或者好多流浪貓狗啊，咁呢啲其實對佢嚟講咧，佢未咁快演化到可以適應呢一啲咁樣嘅威脅咯，對佢嚟講。 温樂文啊，我都想了解咧，即係嗱，如果我哋城市化，比如話我哋有陣時要拆咗啲樹，即係移除啲樹咁啊建設咁樣，咁照計啲雀鳥有翼噶咁樣，點解佢又唔會飛啊？因為我都試過咧，屋企咧有啲雀巢喎，咁佢。其实都几危险噶，因为我哋日喺度即系淋花，佢都应该见到我哋噶。咁点解又唔会飞去隔篱啲公园啊、嗰啲高树啊，或者甚至飞去啲山坡啊咁样？因为佢附近都有啲山坡啊，有山嘅。点解佢会咁危险走去啲住家里边捉个巢嘅咧？ 正如啱啱讲啦，其实嗰啲雀仔呢本身佢哋同人嘅接触系比较近啦，佢哋唔系唔驚嘅，但佢哋都近嘅。咁所以佢哋会觉得呢个距离可能佢哋接受到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可能性啦。咁另外一个就系有机会系有阵时呢其实都有啲叫做新手爸爸妈妈嘅。可能佢啱啱嗰年開始捉巢，其實佢未知自己揀嗰個位係咪一個最理想嘅位置，咁但係可能佢都係一個摸索緊嘅過程咁樣，咁就可能會錯誤地可能將個巢起咗喺一啲比較唔係咁好嘅地方啊，咁樣咁都有機會嘅。咁其實個大自然都係其中一個令佢學習嘅過程，就係可能佢今次呢個繁殖失敗啦，今年咁就可能因為佢選巢嗰個地方唔啱啦，咁樣咁佢出年可能就會即係學醒啲啦，咁佢就會去一啲比較好啲嘅地方，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係啦。咁但係啱啱講巢嘅話，咁其實個 B B 本身佢如果你喺嗰個夏天斬樹嗰啲，咁其實佢飛唔到，佢未識飛，咁佢都係會即係會被發現咯，係啦。 其实讲到啲雀鸟受伤嘅原因啦，除咗系俾可能系猫狗去到追啦咁样，咁另外咧，近年啊，因为我哋注意咗环境卫生啊嘛，咁亦都系为咗要处理鼠患啦，咁可能有啲地方咧就用咗鼠胶嘅，呢啲会唔会都对啲雀鸟系造成一啲危害咧？ 哦，呢个系一个好大危害嚟噶，其实咁如果我哋睇翻我哋近排我哋今年嘅数据啦，咁我哋头三个礼拜其实我哋已经接收咗25只老鼠胶嘅动物噶啦，咁样咁嗰个如果我哋由1月开头计到去3月头咧，其实收咗40只嘅，咁系我哋以往过去嗰3年嘅差唔多嘅每年嘅平均数字咯，即系每年可能2020年我哋12个月系收到40只嘅啫，咁但系我哋今年头3个月已经收到40只啦，咁样咁佢哋会令到个雀仔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咁好多时候其实我哋都会见到有啲雀仔系死咗送入嚟啊，咁样因为佢黐咗个板度之后，其实佢挣扎唔到啦，佢食唔到嘢，饮唔到水，佢会脱水啦，佢会慢慢即系辛苦咁样去即系慢慢等待死亡咁样咯。 啊，温龙文，我都想有个观察咧，而家咧好多啲即系家长或者小朋友咁啊，即系觉得啊好得意啊，即系搵啲面包啊周围抌或者引啲雀仔啊咁样。咁我就唔知咧，因为我就见到即系有啲雀巢咧，有啲父母咧好耐都未翻到嚟，即系好似觉得佢哋好似。佢自己即系未食嗰啲虫啊，翻嚟喂雀鸟啊，好似都有困难。咁我谂下会唔会即系有啲家长或者小朋友即系喂得多嗰啲雀鸟，连佢自己个觅食嘅能力都弱咗，咁变咗佢仲要生下一代，咁变咗佢仲要搵啲虫啊去喂几只雀鸟咁啦，会唔会佢哋都有个困难喺度咧？即系会因为咁嘅缘故？ 其实是会的，你讲得好啱啊。咁其实喂饲野生动物呢会令到佢哋習慣咗俾人喂啦，咁会丧失咗佢哋本身觅食嗰个本能。咁啱啊，你去到佢繁殖咗自己下一代嘅时候，佢要去搵嘢食俾自己嗰个 BB 嘅时候呢，佢相对面对嗰个困难呢会比起正常嘅更加大囉。咁同埋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会留意到市民喂嘅野食呢，其实唔系嗰个动物本身应该食嘅嘢嚟嘅。譬如面包咁样啦，其实面包就唔适合我嚟喂动物。咁样面包真系人食嘅嘢嚟嘅，咁样咁但系即系我哋都会留意到，其实好多人会喂啦，咁样。 但我的而且确见到有唔少人咧喺啲公园嗰度就将啲即系佢哋唔食嘅面包咧，面包碎搣得甩咗就系俾啲雀仔食嘅，都真系有好多麻雀咧会走嚟食嘅。 是啊，其实而家我哋政府渔农署其实喺年头都公布咗，其实而家已经全港禁喂区㗎啦，咁样咁所以某程度上呢啲喂饲嘅行为呢都唔合法嘅，咁样咁亦都其实可能喂嗰下呢会觉得个动物食咗，可能会觉得帮咗个动物咁样，咁但其实如果呢个长远嘅角度嚟睇呢，其实对嗰个动物系百害而无一利嘅。 我温同埋你意思就话禁止个喂食区呢，即话一般我哋理解就可能系啲马骝啊，或者啲即系动物喺爬行嘅，即系你其实系咪即系话嗰啲雀鸟，即系喺空中飞嗰啲都唔可以喂噶？ 冇错啊，冇错啊，其实我哋而家嗰个全港禁喂区嘅包括嘅系所有动物嘅。咁样咁所以佢哋都系唔喂得嘅。如果你譬如喺条街度见到有人喂麻雀咁样，咁其实已经系唔合法噶啦。 另外一个就是都想问返关于呢啲雀鸟撞墙嘅问题。譬如你哋嘅经验呢，有冇收到一啲真係因为啲大厦用咗玻璃幕墙，佢就误以为呢嗰度係冇事，跟住冲落去，跟住就受伤，就俾人救咗返嚟㗎啦。 其实我哋有收到嘅，尤其是可能系特别系一啲过境嘅季节啦，即系可能秋冬天咧，其实会有好多过境嚟香港度冬嘅雀仔嘅。咁可能咧，佢哋夜晚黑或者甚至乎日头啦，其实佢哋可能未必习惯香港咁多玻璃幕墙嘅一个地方啦。咁佢哋譬如会俾一啲反光嘅个玻璃嘅倒影啊，有阵时可能个玻璃侧边有棵树嘅，咁佢嗰个倒影望埋去，其实对雀仔嚟讲就系一棵树，咁佢就会撞落去咯。咁佢撞咗嚟咧，我哋都会有收到一啲类似咁样嘅，即系睇得出个伤势咧系明显撞击个玻璃啊咁样咯。咁但系 有陣時可以撞到好嚴重嘅，係可能真係要撞到死咗啦，或者撞到個傷勢嚴重到救唔翻嘅，譬如撞斷咗好多骨嘅咁樣，咁我哋可能都要即係救唔翻佢咁樣咯。 嗱，剛才你又講到啦，即係春夏之間咧所收到嘅雀鳥嘅數目咧，就舊年咧係769隻，就比2012年嘅92隻咧係大幅增加啦。除咗頭先係因為城市化令到佢哋受傷嘅機會增加咗之外咧，有冇一啲好似頭先阿潘永祥一開始咁講，係市民咧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咧就救咗佢翻嚟啦，結果就反而係令到佢可能再適應翻個野外生活係有問題嘅咧？ 其實是有的，即係我哋其實都會觀察咗，可能大概有一半嘅動物咧，其實佢嚟到嘅時候，我哋係冇發現有任何異常啦。咁我哋通常會喺啲 B B 雀身上發現嘅一啲問題係，譬如可能佢跌落巢嘅時候跌斷咗只腳啊，或者可能佢個巢吹咗落嚟之後可能失温啊，呢啲情況啦。咁但係有好多其實係佢真係入到嚟冇乜事，好精靈咁樣，純粹可能媽媽佢行開咗去揾嘢食咁樣咯。咁嗰啲雀仔有陣時始終我哋唔知嗰個雀仔由市民發現到送過嚟離開咗媽媽照顧呢段時間有幾耐啦，咁可能其實會導致到佢個冇食到嘢，可能會令到佢有脫水嘅問題啊，咁樣咁入到嚟咧，相對我哋去照顧個雀仔嘅困難就會大咗。有陣時可能真係有啲係救唔翻嘅，但係明明可能佢本身係冇傷嘅咁樣，咁可能都會令到個雀仔即係可能死咗啊，咁樣都會有呢啲情況咁。 咁點樣去辨識乜嘢情況之下應該救，乜嘢情況之下唔好去救咧？ 咁其實好簡單啦，我哋首先如果見到一隻雀仔佢自己一個喺條路度嘅時候，我哋可以睇下個環境安唔安全啦。第一件事即係譬如如果佢喺馬路邊嘅，好多車好多人經過，或者附近有流浪貓狗嘅，咁呢啲都係對個雀仔嚟講係算係比較危險嘅嘢啦。咁呢啲情況可能就真係要考慮送過嚟我哋中心度接受治療啦，咁樣或者我哋養大佢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個環境，譬如可能係一個市區嘅公園咁樣，咁其實個環境相對係比較安全嘅。咁你可以做嘅就係、是留意一下，首先爸爸媽媽會唔會喺附近呢？會唔會其實一人一路都有親鳥喺度照顧緊佢啦？咁如果係見唔到嘅，咁可以試下睇下個雀仔有冇啲咩好大嘅問題啦，譬如有冇流血啊，有冇行起上嚟覺得佢好怪啊，或者覺得佢個樣好唔舒服，隻眼係合埋嘅，或者佢啲毛鬆起曬嘅，咁呢啲都係一啲佢唔舒服嘅症狀嚟嘅。咁如果佢冇嘅，佢好精神嘅，咁其實可以試下將嗰個動物咧放翻喺一啲高嘅可能樹枝啊，咁講緊高嘅其實唔需要真係擔梯咁高嘅，其實可能一個正常人你伸手伸到最高嘅一個高度，咁放佢喺個樹枝上邊或者喺個樹叢嗰度啦，咁樣咁就可以遠距離咁樣觀察咯。即係我哋大概會 suggest 可能係5米嘅範圍去觀察。 好，好多謝曬你啊，温樂文傾到呢度。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时间嚟到晚上的是7: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政府就说会成立是地区关爱队伍的。初步就会以荃湾和南区作为试点的。在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荃湾和南区，昨日政府就公布了一个甄选结果。这两个的地方他们有36队的关爱队啦，咁当中咧，如果我哋即系睇翻相关嘅资料啦，咁其实咧喺依36个嘅小区作为试点咧，其中咧荃湾咧系 本身有27个嘅申请团体嘅，咁而家咧就有19队咧系获得甄选嘅，而南区咧33个申请团体当中咧就有17队咧系获得甄选嘅。不过亦都值得留意，喺某一啲嘅地方咧，其实有一啲嘅关爱队咧，佢就获选咗系两个小区嘅，譬如咧就喺荃湾啦，荃湾发展促进会咧，佢就获选为杨屋道同埋荃湾南嘅呢两个嘅小区啦。咁另外咧喺港岛个方面啦，南青峰咧就获选为利东一同埋利东二，咁而海怡半岛妇女联合会咧就获选为海怡东同埋海怡西嘅。咁其余嗰啲嘅关爱队咧都系咧服务一个小区啫。咁即系话既有人同时落选啦，但系亦都系有人咧系可以同时咧系获得超过一个区以上咧嘅地区关爱队嘅服务嘅资格嘅。嗱，咁啊呢啲嘅地区关爱队咧，其实佢哋喺个社区服务咧，亦都可以系获得咧系公帑嘅资助啦。咁啊，当中咧嗰个嘅数额咧就要视乎翻佢哋嗰个嘅区嘅情况啦而去定嘅。咁但系总体而言咧，其实而家咧佢哋嗰个嘅系资助额咧就系佢哋嗰个资助额咧就由政府去到负责去到俾啦。咁但系亦都咧佢哋要符合一定嘅服务承诺嘅，如果系符合唔到嘅话咧，亦都有机会咧被扣减咗个资助额嘅。不过潘永祥喺今次嗰个轮选结果入边咧，就有一啲嘅即系人士咧就发觉咧，咦？原來中選嗰啲嘅地區關愛隊咧，似乎就同一啲嘅建制團體咧嘅關係咧比較緊密啦。咁同時間咧，亦都有一啲咧係佢哋曾經係幫過前任嘅或者係現任嘅一啲立法會嘅議員啦，幫過前任嘅區議員啦，亦都有一啲咧係同當區嘅區議員咧有一啲嘅合作啦，又或者咧係曾經係幫過某啲嘅議員咧去做助選咁樣。咁有啲分析就話呢個嘅政治背景咧就比较单一， 咁就都理解嘅，因为好多时咧即系热心地区事务人咧，咁佢都其实都可能长期嘅，即系长期都会做嘅，因为我识得有啲啊，即系做啲地区工作咧，佢都系一路都长期咁做，咁同埋咧有阵时咧佢都自己出钱出力嘅，咁就当然啦，而家都声音就话咧即係嗰啲撥款可能即係每個月都3-4萬啦，咁其實都即係平均數啦，當然係，咁就都未必能夠請到啲全職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好多團隊本身已經係做緊㗎嘛，咁所以如果佢有啲資助咧，咁其實對佢嚟講咧，推展一啲關愛活動啊、服務啊，可能咧就即係更加能夠得益啦，咁所以變咗即係當然啦，長遠嚟講。即係依個可能一個試點啦，即係再一個即係做過之後咧，先知道究竟有啲乜嘢，即係嗰個資助係足定唔足咧，同埋點樣去補充咧咁樣嚇。 地区关爱队每队咧就有8-12人啦，两年嘅服务期咧可以获得80万到120万元嘅资助嘅。咁啊，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同埋呢啲地区关爱队嘅功能啊，会唔会同现有嘅区议会系重叠咧？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以及咧对于呢啲地区关爱队咧嘅期望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其中一个嘅嘉宾啦，就是黄伟杰，他是新社联荃湾地区委员会的主席，新界社团联会荃湾地区委员会的主席，亦都是长青之友社的名誉会长，而长青之友社呢今次呢就是获选成为了丽图这个小区的地区关爱队。黄伟杰你好。 黄伟杰你好。 Hello， 主持你好。 系黄伟杰，可唔可以先讲讲呢，其实你哋嚟緊嗰个嘅服务呢会包括啲乜嘢？ 其實我哋同政府嘅協議喺嗰個計劃書上面都會列明未來兩年嘅工作計劃啦。咁其實大致都可以分為即係長中短期嘅。咁短期其實目標第一季啦，其實都係作 比較廣泛嘅宣傳，其實係讓區內嘅市民啦都知道關愛隊嘅存在，同埋即係如何可以聯絡到關愛隊啦。咁中期其實都係希望大概用一年到嘅時間咧，可以喺社區入面可以建立到一個比較廣泛嘅居民嘅聯繫網絡，亦都係可以即係就住一啲區內有需要嘅人士啦，有需要嘅長者啦，其實可以即係多接觸多聯繫。咁跟住其實兩年內咧，咁我哋都會有即係針對唔同族群啦，唔同喺區內嘅地域啦，去推展一啲相關相對應可以適合到當區市民嘅啲服務。咁其實呢啲嘅服務內容，咁都而家政府都擺咗上網，咁就都係喺我哋嘅我哋嗰個服務計劃上邊啦。 嗯，你剛才就说你们都要跟居民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网络。但是如果我看回一些相关的资料，似乎今次获选的一些团体，他们本身可能都有做一些地区服务，或者是跟地区的人士或者是区议员有比较紧密的合作，又或者是曾经合作过等等。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要建立那个紧密的网络那样东西，是不是本身你们都应该已经是具备了啦。 咁相信其实就我哋作为我哋其中一个团体啦，咁我哋都有我哋嘅条件啦。咁当然啦，即係我哋都希望係做多啲嘅，咁希望就係对个社区可以有更加大嘅覆盖。因为毕竟其实即係我哋喺同政府嗰个嘅即係服务协议上面啦，咁长远其实都希望係可以即係为政府喺当区入面去提供到一啲特定嘅服務啊，推動一啲相對應嘅政策啦，咁其實可以協助到當區嘅市民。咁所以其實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對當區嗰、那個市民嘅網絡，其實可以即係、就是、聯繫到越多市民越好，我相信都係。 但你话譬如即系会帮政府做一啲嘅特定服务啊，或者系处理某啲嘅政策啦。咁有一啲嘅分析就会觉得咧，会唔会系你哋同而家嘅区议会嘅职能啊，某程度上唔可以讲话职能啦，即系同而家有啲区议员佢哋所做紧嘅嘢咧，有某程度上嘅重叠咧。因为你讲一啲嘅地区服务啦，咁当然即系区议会本身系一个嘅咨询架构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佢哋嘅议员都做唔少嘅地区服务，譬如好多平时系即系量血压啊，甚至系譬如喺抗疫期间咧，亦都有一啲嘅区议员咧，可能系去派一啲嘅抗疫包啊，或者系协助咧宣传一啲嘅抗疫防疫嘅知识啊等等。咁呢啲嘢咧就其实同而家嘅區議員做緊嘅嘢可能係重疊嘅，咁你哋未來係點樣去分嘢，即係唔會俾人以為關愛隊就等於區議會咁樣咧？ OK， 其实我觉得关爱队同区议会两件事咧，就都唔应该直接去作个比较嘅，因为其实本质上其实都几唔同。因为关爱队其实本身咧，即系都系喺即系受政府嘅资助同埋领导底下啦，其实喺当区去提供一啲服务。咁而关爱队嘅即係當區嘅我哋嘅總指揮咧，其實就係地區嘅民政專員。咁其實就係同我哋各個關愛隊，即係就住我哋地區服務啊，其實都會即係去洽商啊，即係咩時間我哋要配合政府去做啲嘅咩嘅事情。咁相對其實即係區議會，咁我理解就係諮詢架構啦，咁啊向政府提供意見。咁我覺得其實兩者之間係即係冇一個好即係直接嘅一個衝突。咁而其實我諗頭先都提到，即係我頭先即係另外主持都分析得好好，就係話我哋其實過去有一啲嘅地區團體其實去做服務嘅時候，其實都同政府會有一啲嘅協作。咁但係其實過去嘅協作可能有時可能比較一次性啊，或者可能係即係就住特定事件去做。咁但係我諗關愛隊係即係促成就係我哋團體與政府之間其實是透過一種比較長期啦，一種即係有協議底下，亦都我諗係有準備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去推行同埋開展服務。咁我咧其實都亦都係即係吸取咗係第五波疫情期間嘅一啲嘅經驗，就係話原來一啲好緊急嘅時候啊，即係政府當需要民間嘅力量去好短時間上面去做一啲嘅大規模嘅事情嘅時候，其實係需要一啲嘅即係民間嘅隊伍，其實可以有準備隨時可以係可以即係配合到政府嘅需要咁樣咯。 啊，黄伟杰啊，我想问下咧，就我睇到啲报道咧，有好多都话咧啊，即系其实政府啲资助咧都唔足够嘅，咁即系自己都要补贴啊，成啊咁样。咁过往我都审批过一啲活动嘅，即系一啲关于保育咧，有时吓，咁咧就通常咧我哋都会叫佢提交个预算案嘅。咁有啲情況之下咧，就去太多咧，我哋就話，可唔可以即係減少咧？即係我覺得其實未必需要咁多錢咁樣。咁有啲又調翻轉，我哋擔心佢咧，即係嗰個財政預算細得滯，其實做唔到佢預期嘅工作啊。咁我就話，不如你再重新寫過，睇下點樣可以增加多啲。其實我哋真係想做好佢。如果你真係需要多啲撥款咧，其實我都是可以的，到时看你那个预算是怎样的。那我想问你这个关爱队其实有没有相类似的呢，即是比如说你想着做什么啊，要多少人啊，多少资源啊，财政的预算是怎样啊，而从而政府因着你们那个预算而审批，而不会出现好像刚才即有些报道说根本政府给那几十万或者百零万都不够的，那个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 系，其实嗱，即系不止算一算嘅，大概知道即系每个月每队关爱队嘅预算啦，咁可能即系讲紧系几万蚊咁样。 系， 咁其实本身喺作为即系推行地区服务入边，咁呢个数目系咪话系好足够咧？咁我觉得即系见仁见智啦。咁政府其实喺即系推出嚟嘅时候都话啦，除咗政府会出一部分嘅开支，咁其实都希望向社会各界啊，去即系筹募或者系即系寻求支持。咁其实我哋喺即系成个筹办嘅过程入边咧，咁一方面咧希望即系善用政府嘅资源，咁同时其实都向外去争取一啲嘅即系一啲无论系资金啦，或者系资源啦，或者系人力嘅支持。咁其实各方面嘅反應，我諗都係積極嘅。咁我諗其實本身關愛隊其實對即係營運團體一個比較即係會多考慮嘅地方，就因為其實嗰個所謂叫做行政開支其實係唔多嘅。咁啊，講緊嘅就係即係成個政府撥款額嘅15% 咁樣。咁其實基本上係即係都難以去真係可以招募到一啲嘅即係叫做員工啦，或者係喺 support 到一啲嘅固定嘅人工嘅開支。咁所以其實我諗即係喺成個嘅工作嘅推動上，都係好靠義工啦，同埋即係熱心嘅人士去即係為主去支撐同埋推動服務咯。 咁會唔會有個情況出現咧？嗱，因為我哋全資嗰啲，即係我以前審批嗰啲，真係全資嘅，即係話資助嘅。咁變咗我哋會即係因應翻去，比如話幾多係一啲員工啊，有啲係可能要購物啦咁樣。咁我哋就審批咁樣。但係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話其實政府都知道佢俾嗰筆錢咧係唔足以維持一個整個關愛隊嘅，即係可能你要有啲籌款啊，或者有招募到義工啊。咁呢個係咪都係要政府都有個相信你哋有咁嘅籌款能力，或者招募到義工？因為一開始已經知道政府嘅資助係唔足夠噶嘛，咁所以變咗頭先所講話招募義工啊，或者係籌款啊，都係即係一個考量，即係話批唔批到一個關愛隊，即係能唔能夠即係批到俾佢一個考慮點嚟嘅咧？ 其實都係嘅，即係喺嗰個計劃嗰個內容入面都要提到，就話我哋嗰個可能籌募嘅對象啊、計劃啊，其實有啲咩方向啊，咁同埋其實反而其實咧，老實講義工。我哋喺地區去長期服務咧，反而其實好多時好多人啦嚇，其實都好熱心嘅。其實反而即係人，我哋覺得其實就唔太缺嘅。不過咧，都希望即係多更多嘅人參與，當然係更好啦。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喺嗰個即係制定計劃上邊，就話都會為我哋嘅例如招募義工啊、義工嘅培訓啊上邊，其實都有一啲嘅工作會做到嘅。 嗱，喺黄伟杰啊，其实咧，如果根据政府嘅要求啦，佢就冇话咧要有伙伴机构嘅咁样。咁但系睇到咧喺唔少嘅队伍当中咧都有伙伴机构。咁其实呢啲伙伴机构会系支持啲乜嘢嘢咧？ OK， 咁我諗其實唔同嘅即係關愛隊嘅團體嘅伙伴機構嗰、那個即係角色都會有啲唔同嘅。咁本身我諗嗰、那個即係設想就係都係除咗 呢一隊承辦嘅團體去做，其實係希望可以都揾到一啲唔同嘅即係志同道合嘅人啦、團體啦，無論可能係商界嘅團體，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嘅民間嘅團體，大家都可以喺成個關愛隊嘅工作入邊咧，其實可以有一啲嘅即係投入嚇。咁做到即係有一啲嘅即係 synergy 咧，有啲協同嘅效應，咁可以就係俾我哋即係過去單純團體去自己做服務，喺冇政府嘅資助底下做服務。咁而家我哋團體亦都有咗政府嘅資助，亦都能夠可以將其他即係社區上面嘅友好嘅團體唔同嘅元素都加入去嘅話，其實係可以帶入去社區。咁所以其實喺即係籌辦嘅時候嘅過程，一部分嘅呢啲嘅夥伴機構，可能其實就係喺荃灣區當地嘅一啲嘅其他嘅民間組織。咁亦都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可能過去比較少喺荃灣活躍，但係亦都願意去即係參與去甚至係即係出力。出錢咁樣嘅團體，咁其實都有嘅。咁我哋就即係喺個組建嘅過程入面都經歷咗呢一啲嘅連結一啲協作夥伴嘅過程咯。 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一啲嘅分析啦，亦都係有一啲嘅質疑啦，就係呢啲嘅關愛隊會唔會係成為咗一個即係未來喺選舉之中有一個優勢啦，因為佢哋既有政府嘅資源嘅協助啦，咁而同時間佢哋又服務個社區啦，咁變咗即係啲街坊咧會比較認識佢哋嘅，咁變咗某程度上會唔會係令到第二時嘅選舉係獲得一啲嘅優勢，甚至係成為咗係為將來嘅區議會選舉作為預備咧？你又點去回應呢？ 我諗翻返去頭先嘅觀點咧，即係我覺得其實兩件事都即係不能去直接去相提並論，或者係去比較嘅。咁因為其實畢竟即係關愛隊其實係一件即係政府嘅事嚟嘅，即係其實都係去政府受即係我哋團體受政府資助底下去提供一啲嘅工作同埋服務啦。咁即係我會即係覺得其實嗰件事都一定會有一定嘅喺規章同埋制度底下進行，咁所以其實佢都唔擔心即係你頭先提到嘅一啲憂慮啦。 但係客觀嚟到講咧，譬如你哋自己本身都係屬於新界社團聯會啦，咁新界社團聯會以往喺個選舉之中咧都有積極佢有參加嘅，咁實際個客觀效果就係，如果佢係透過關愛隊嘅服務為人所熟知咧，佢如果真係參加第二次嘅選舉咧，可能係會有優勢嘅。呢點你哋又點睇？ 因為亦都老實咁講啦，即係而家其實未來嘅選舉制度，而家政府都係即係檢討緊啦。咁而家呢啲都係即係假設性嘅問題嚟嘅。咁我覺得其實都即係唔需要。今日其實我特首喺即係記者會上面，其實都回應咗。咁我嘅觀點都大概一致，冇乜補充。 好啊，多谢晒你啊，黄伟杰，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系黄伟杰咧，系新界社团联会荃湾地区委员会嘅主席，亦都系其中一个关爱队啦，就系长青之友社嘅名誉会长嘅。咁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佢就话系对于有啲分析咧，就质疑到即系建制派获得关爱队嘅大部分资源咧，或令公众质疑咧，当局系协助建制派建立地区阵地咧。咁啊，特首就话咧，有关猜想冇任何实质证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九龙湾联合医务中心为21名市民接种超出建议使用日期的伏必泰二价和伏必泰原始病毒株疫苗，卫生署正调查和跟进，暂时未接获相关受影响人士不适的报告。卫生署已经暂停医疗中心的疫苗接种服务，并且继续跟进医疗中心的相关改善措施，以决定是否恢复这间医疗中心的疫苗接种服务。卫生署昨天晚接获这间医疗中心通报，署方高度关注事件，要求医疗中心即时提交报告。 專家建議受影響人士無需重新接種疫苗。另外建議醫療中心應該主動跟進受影響人士的健康狀況。處方亦都已經再次提醒其他參與政府疫苗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和診所，應該按照相關指引定時檢查疫苗的建議使用日期，以及應該適時處置已經過期的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隨著新冠疫情持續平穩，世衛最近更新疫苗接種建議，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將會進入新階段，明天起會將推展了兩年多的接種計劃交給醫務衛生局和衛生署。楊何培恩在社交網站說，以無言感激四個字最能夠代表當下的心情，局方會確保接種計劃達至安全有序無縫的交接。他說，新冠病毒2019年襲港，公務員事務局臨危受命，肩負統籌和推展全港市民的疫苗接種計劃，至今595萬人接種了三劑疫苗，疫苗接種總劑次超過2074萬，成功築起穩固的防疫屏障，為本港復常鋪設了一條康莊大道。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之後返港，他回應有內地旅行團在地區聚集情況時說，當局重視旅行團的管理，當出現新的情況，相關監管部門和機構要同業界磋商做好管理，他有信心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做到旅客有好的經歷，旅遊業蓬勃發展，並且減少對地區帶來的不便。另外被問到成立班外隊是否為建制派參選區議會鋪路，李家超說，關外隊的設立是為了加強地區支援，一些猜想並沒有實質證據支持。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2月零售銷貨按年上升 31.3%，升幅遠高過一月的 6.9%。 今年頭兩個月零售銷售按年上升 17.3%， 頭兩個月以珠寶首飾、鐘錶和名貴禮物的銷貨價值按年升幅達到 62.6%， 是最高。中藥眼鏡店升幅超過 50%， 服裝、汽車和汽車零件的升幅接近 50%。 不過期內超市貨品的銷貨價值就下跌超過 13%。 政府發言人說，展望未來零售業表現將會繼續受惠於個人消費和入境旅遊的復甦。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能見度頗低，明日氣温介乎20至23度，吹和緩東風，初時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随后的两三日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世界花园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沙福道。另外东区走廊去东隧入口近住东港中心的坏车都仲未拖走的。一带是稍为挤塞，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微多车一些，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港大球场因为举行榄球比赛，一带有封路和改道措施，现在铜锣湾一带是比较繁忙，去到原场即是大约晚上的7:50开始，加路连山道、东苑道、棉花路、莲道、开平道、敬城街和部分的铜锣湾道是将会封闭的，一带会有交通改道安排。 咁而喺赛事完结之后啦，会加开五条嘅特别巴士路线疏导人潮噶。巴士公司啦会视乎客量同埋现场嘅交通情况而开出班次，乘客啦可以浏览网页，请留意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是慢车，龙尾去到白雀街。尖沙咀佐敦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佐敦道的来回方向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的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口挤塞的，龙尾是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去到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还是多车，排到去文化博物馆。而反方向，大埔公路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出九龙的车龙排到去火炭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还有些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呢架车咧最好嘅地方就系直情连拎都唔使拎嘅，可以跟住人。点样谂出嚟嘅呢个概念？天主教培圣中学朱兆邦同埋有冼静同学 向教老人啦。如果佢哋买餸，佢哋就行好远啦，时间要好长啦。我哋就想设计一个样嘢，可以令佢哋市区买完嘅餸，因为啲肉啊，就算攞翻嚟乡区，佢都系冻嘅，都系新鲜噶咯。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西方当代学术研究中，伊斯兰父权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一个因素乃是冷战后伊斯兰世界成为和西方眼中最大的文明冲突，而父权就是量度现代文明的一把尺。要知道宗教文化的发展都深受不同社会结构思想的历史背景所影响，伊斯兰亦都不例外。我们经常拿着穆斯林男士允许娶四名妻子大做文章，但是原来一夫一妻制才是古兰经婚姻制度的根本，而四妻之说只是权宜之计。这样是由于古代部落征战连连，孤儿寡妇特别多，为了禁止通奸卖淫，令到孤寡有所照顾，因此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采取有条件有限制的四妻是当时最务实的选择。不过丈夫一定要对他们平等对待，如果不是就只能够娶一个妻子。至于伊斯兰妇女戴头巾这个传统，在古兰经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劝当时妇女在充满两性歧视的古代阿拉伯世界穿着适宜低调。有一点值得注意，古兰经讲女性平权，男女各司其职，和西方追求两性平等是有点不同的。不过后来有保守伊斯兰教士面对现代化或者西化的挫败，女性就成为回归及保存伊斯兰传统文化的重要角色，而且为政治服务，完全歪离了《古兰经》的原意。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啦。 发 律师感激。 蔡克刚律师，如果你冇写生约死约嘅，讲咗租约，一定就系业主租客签咗啦。咁一指定咗系租几耐咧？咁我哋可以话全部呢啲都叫做死约。 何庆才律师， 比较贵啲嘅租约，其实好多时都写到清清楚楚，就唔系用文具铺买翻嚟嗰啲两三版纸嘅租约，可能揾律师睇啊、做啊咁样。 逢星期日下昼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法律是咁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嗱，潘永祥啊，我哋又讲一讲咧，大埔咧喺即系寻晚嘅凌晨啊，发生嘅一宗嘅火灾啊，咁就系发生喺咧大埔嘅一个唐楼嘅单位嘅，咁啊个原因咧就怀疑可能系有电子产品嘅短路咧引发火警，有一说咧就话系初系个拖板嗰度咧，即系发生咗起火先嘅咁样，咁但系事件咧就好不幸啦，导致到有一名嘅男子系死亡啦，另外有七个人咧系受伤嘅嗱，咁啊呢个嘅事件当中咧，我谂可能都大家会关注到一个消防安全嘅问题，就系一啲嘅唐楼啦、三毛大厦，佢哋本身咧系冇任何嘅消防安全嘅装置嘅噃。咁究竟咧点样去防范？一啲嘅火警发生嘅时候，可以做到一啲嘅应急嘅应变咧吓，咁甚至系协助到咧，可以使人啊系避过呢啲嘅火灾嘅影响咧。咁我谂呢个系今次事件入边嘅一啲嘅关注点啦， 的确系呢个真系好不幸啦。咁有时听到即系话，原本系可以即系逃出嗰个火灾现场，但系因为谂住仲留翻喺度，即系救火啊或者做其他嘢咁啊。咁就以前我都上过一啲消防或者防火嘅一啲课程啊。咁嗰个教官都话咧，其实唔好谂住一分钟。啊！即系做好多人都谂住啊，一分钟哦，呢、这个情景咧都系好安全，都仲可以迟啲先走咁样。佢话唔好一分钟啊，30秒咧，无论嗰个火势啊，或者个浓烟嘅密度啊，甚至可能你个照明啊，即系话你原本你仲可以睇到路走，但系30秒之后咧，你完全睇唔到噶啦。咁所以真系如果有火灾咧，真系第一时间真系要逃离现场。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因为仲有其他住户喺隔篱想拍门，一个善意咁啊另计啦。但系如果你话想仍然喺度即系留翻屋企或者做其他嘢咧，真系千祈唔好咁样。咁當然啦，呢、這個即係慘劇亦都引申到，即係究竟係咪有啲咩裝置咧？即係比如話煙霧探測啊咁樣，又甚至乎或者一啲電器啊，即係好多時呢啲火災呢啲咁咧，都係一啲拖板啊或者電器啊，即係過熱啊，而佢嗰個又冇一個即係嗰個電器嗰個即係段路一啲安全嘅裝置咁樣，咁變咗啲電線啊或者嗰啲咁嘅小電器咧熱得滯嗰時候可能會辣著一啲嗰啲膠啊、膠線啊咁樣，咁就好危險嘅。 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咧，可能都會關注到呢啲嘅即係叫三毛大廈啦嚇嘅防火嘅安全問題啊。電話號碼18723111，咁啊，你覺得有啲咩方法可以協助到去改善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啦，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顧問兼發言人咧，林振敏嘅。林振敏你好， 係林振敏你好， 主持你好， 係嗱，林振敏啊，首先咧想問一個即係關於处理火警的一个普遍知识先，因为据报咧，今次咧可能系同个拖板咧，可能佢系先起火咧，系有啲火花咧弹咗出嚟咧，系相关嘅。咁如果真系系发生因为个拖板而引致嘅时候，其实当一刻个市民应该系点样处理咧？ 我谂第一样嘢嚟讲咧，就喺拖板附近咧，就唔好有呢个易燃或者可燃嘅物件，因为你拖板如果是即係short circuit 或者短路嘅時候咧，就會產生大量嘅熱嘅。咁但係如果有啲可燃或者燃物品嘅時候咧，就會燒著。如果冇嘅時候咧，佢即係就算佢即係短路嘅時候咧，那個影響都唔係咁大嘅。咁當然嚟講嘅時候咧，亦都拖板唔好話超過個負荷。 咁我亦都見過一啲相啊，一啲嘢咧拖板嘅時候咧，仲要加多個插頭，一拖三、一開三嗰啲之類嘅。咁、那個拖板究竟佢愛嚟叉啲乜嘢嘢咧？你唔好又、又有一個發熱即係發熱嘅機啊，又風筒啊，又一啲嘢係需要大量嘅電荷。咁所以呢啲咧都全部我哋要注意到嘅。 嗯，你刚才讲拖板嘅一拖三咧，你嘅意思系指拖板之外，佢哋又再插个插梳，然之后又再拖拖板啊？ 系啦，即系拖板上面嘅时候咧，再整多个万能梳，好似嗰啲一拖三嗰啲一开三嗰啲咁嘅嘢，即系连拖板嘅时候咧都唔够嘅，咁嘅时候咧就根本已经超晒个负荷噶啦。 嗯， 咁其实咧最主要嚟讲嘅时候咧，就睇佢嗰时充电系插紧啲乜嘢嘢。咁如果你插嗰啲嘢全部都用电大嘅时候呢，好可能都会超咗个负荷嘅。 嗯，嗱，头先你又讲到侧边唔好有杂物啦，咁另外、可能有一啲拖板呢佢会塞咗喺台底咁样嘅。尘埃会唔会系另外一个可能会引致到即系有火嘅问题呢？ 咁所以你用拖板嘅时候呢，其实我做会建议嘅时候呢，你又唔好塞埋啲台底呀、或者塞即系附近真系唔好有啲雜物，或者睇唔到嗰個會發生啲咩事情。咁如果用拖板插電嘅時候，最好另外一樣嘢咧，就當你唔係瞓覺嘅時間，即係你喺附近嘅時間，一見到有事嘅時候，即刻可以有個急必要即時嘅反應，就唔好話即係用個拖板嚟插電，插啲電器嘅時候插通宵嗰啲。如果喺呢、即系台底啊，呢啲嘢嘅时候，你都唔知佢发生咩事嘅。亦都台底嘅时候，好可能有啲杂物啊，塞咗落台底嘅时候咧，咁啊更加危险添。 嗯，仲有一个说法就系话咧，拖板咧，佢如果系真系即系譬如有漏电啊或者其他咧，佢就应该有一个本身如果合规格咧有一个短路嘅装置嘅，咁应该系会系即刻即系停咗嗰个拖板嘅供电嘅咁样。咁但系今次事件就当然未知个原因系啲乜嘢啦。但系呢方面嗰个拖板嘅安全应用问题，除咗你头先讲唔好话一拖三啊或者一拖几多之外，譬如喺去用呢拖板嘅时候，系咪都要留意佢嗰个规格问题咧？ 我谂一定要嘅呢样嘢就，其实即系如果讲火警安全嘅时候咧，不外乎系减低佢发生火警嘅危嗰、那个风险嘅次数，即系所谓个 chances 啦，或者嗰个发生火警嘅时候严重性。咁如果你系唔会或者经常即系超咗佢负荷嘅时候咧，佢发生火警嘅机会亦都系少咗好多。如果佢附近系冇啲可燃嘅物品嘅时候咧，佢如果烧着嘅时候咧，即刻会产生嗰个大量嘅浓烟啊，或者烧得紧要嘅环境亦都会少咗嘅。咁所以减低个火警风险咧，一定要谂方法减低佢嗰个机会，嗰、那个发生火警嘅机会，同埋如果佢火警发生嘅时候咧，嗰、那个严重性点样可以降低严重性，就唔好有杂物喺附近啦。 但系除咗唔好有杂物，即系有啲人就话见到咁，应该点样去扑灭个拖板嘅火嗰度啊？点样紧急处理 啊？如果见到嘅嗱，首先嚟讲嘅时候，如果电火嘅时候咧，就最好唔好用水啦。咁即系如果有呢个二氧化碳灭火筒，更加最好用二氧化碳灭火筒啦。如果冇嘅时候咧，咁首亦都要考虑下究竟佢有冇咁嘅知识，有冇咁嘅能力去扑灭个火。如果佢冇嘅时候咧，都要考虑下嗰、那个我头先所讲嗰、那个影响性系点样样啊？个人命紧要啲啊，因为财产紧要啲咧。咁如果一拖板一烧着嘅时候，烧得大嘅时候咧，咁我谂第一样嘢都系要逃离现场啦。 啊，林振明， 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嘅时候咧，就我成日都所讲就系、是、如果要对应付呢个火警危险嘅时候咧，系有要软件同硬件都要好紧要噶。硬件就譬如话呢个烟雾探测器啦，烟雾探测器嘅时候，一有就算佢唔喺现场嘅时候，或者系行咗隔篱间房嘅时候咧，一有烟嘅时候都已经知道。呢啲硬件就消防设备咧。第二样嘢咧就软件，就系嗰个防火意识。防火意识咧包括埋知道乜嘢环境嘅时候容易产生呢个火警，产生火警嘅时候佢应该要走。抑或要做，抑或要救嘅时候，佢有冇咁嘅能力去救？ 走嘅时候，佢应该从呢度落去走，会唔会走？即系尤其是如果讲唐楼嘅时候咧，佢会唔会系单栋楼梯啊？佢走上去上面嘅时候，天台会唔会有锁？有嗰个门会锁住啊？呢啲嘢咧，都呢啲咧就全部我有所谓叫做软件啊，即系个人嗰个防火意识啦。 啊，林振明啊，问啊，你头先讲咧就话即系嗰啲烟雾探测器咧，咁系咪即系一般嚟讲，比如我哋一啲商业啊嗰啲就一定会用啦，仲有埋洒水系统添啦。咁但系住宅嗰啲通常都即系常唔常见咧？同埋如果真系要安咧，系咪即系每间房啊或者厅啊都安啊咁样？咁同埋如果有火警嘅时候咧，系咪都要有烟啊出嚟咁佢先探测到，定系佢嗰个功效有几敏感嘅咧？ 功效就一定好敏感嘅。 系。 咁而家嚟讲嘅时候咧，已经系照我所知，消防处咧已经批准咗有啲所谓 standalone 即系独立嘅烟雾探测器，咁亦都可以买得到嘅。 嗯。 买得到嘅时候咧，咁当然跟翻佢说明书嚟装啦。通常嚟讲，一个头嚟讲嘅时候咧，大约系一间房，即系唔能够话一个头足搞晒全间屋嘅。一个头嘅时候，嗰、那个位置大约系100尺到嘅啫。 嗯。 啊，咁你如果一间屋嘅时候，可能要四五个头咁之类噶啦。咁但系呢啲咧，即系照我所知，200-300过嘅啫。呢啲 系。咁系咪即系普通人都好容易安装到嘅？即系咁样。 好容易安装嘅啫。 系。 啊，好容佢应该买嘅时候都系呢啲说明书嗰啲之类喺度嘅，都教你点样安装嘅。呢啲系好简单嘅嘢嚟嘅啫。 嗯，咁即系话，就算如果系有火而冇乜烟，佢咪都其实少少烟佢都会探测到嘅。 其实火警里面死人嘅咧，真系最大就烟嘅。 系 啊，直接烧死人啊，好少好少，除非大爆炸咁样嘅啫。咁啲烟嚟讲嘅时候咧，佢烟一定热嘅，热嘅时候咧一定系升上嗰、那个我司令嗰、那个屋，即系 天花板。 司令嗰度嘅，咁嗰啲探测器咧廿万司令嗰度嘅，咁少少嚟讲嘅时候咧，已经可以即系感应到嗰个烟雾探测器噶啦，咁就会响即系响阿铃噶啦，响钟噶啦。 嗯，咁但系就算有烟雾感应器咧，其实都系俾你知道有嘢发生嘅啫。咁但系对于个扑灭嘅火，特别系呢啲三无大厦，譬如如果佢真系要做啲改善消防系统嘅工程，譬如系一啲嘅消防水缸啊、消防喉辘啊、火警钟咁样，咁嗰个工程费用就会相当之昂贵，亦都未必系呢啲三无大厦咧佢所能够处理到。咁仲有啲咩方法系可以有一啲比较基本嘅一啲嘅消防设备？可以帮到啲大厦咧？ 嗱，法例就已经有咗喺度噶啦。法例咧，即系话换句说话讲，如果系嗰啲住宅楼宇嘅时候咧，都要有一个喉辘，要有警钟，要有呢个紧急照明系统啊。呢啲系最基本嘅。 嗯。 咁喺呢方面嚟讲嘅时候咧，当然如果你想做好啲嘅时候，买个即系好似头先所讲二氧化碳呢灭火筒啦。咁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就算有呢啲设备，你要识用。 嗯。 啊！你嗰啲喉辘嘅时候，用警钟，你点样可以敲响个警钟？点样喉辘嘅时候，啲水喷出嚟要有压力嘅咧？要射即系要射得够远嘅咧？咁呢啲都要识噶。咁所以呢样嘢嘅时候咧，就系头先我所讲有硬件就系嗰啲消防设备啦。咁但系你要识用呢啲就系软件，即系你嘅消防嘅常识、消防嘅即系风险嘅管理啦。 嗯。 咁。有硬件有软件嘅时候咧，咁应该就比较安全啲啦。 但系根据你过往经验咧，呢啲软件咧要喺三无大厦去到推行，会唔会系特别困难呢？因为可能往往呢三无大厦又冇业主立案法团去协助做推广啦、又可能咧啲业主系比较年老嘅，即系佢哋本身你要佢哋学咧都未必咁容易学。你自己经验睇到，即系会唔会系有一定嘅困难喺度？ 我相信最主要就是个决心嘅问题。咁喺呢方面嚟讲嘅时候咧。三无大厦嘅时候咧，我谂而家呢个民政处嘅时候都会好建议，喂，成立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啦。业主立案法团嘅时候咧，佢哋亦都可以俾好多课程啊，或者好多讲座俾佢哋。咁包括埋嘅时候咧，喂，走火系应该要点样走咧？包括埋点样运用一啲消防设备咧？即系你如果系有个咁嘅决心系做嘅嘢嘅时候咧，呢啲就唔系困难嘅。 系， 最紧要有冇心。 系， 就我有所知咧，而家屋宇署咧，即係如果你話一啲大維修，關於安全啊，即係結構嗰啲咧，咁又都可能有啲資助啊，或者貸款啊咁樣。咁呢啲其實包唔包埋呢啲即係防火設備？頭先好似你講嗰啲可能一啲消防喉啊，或者一啲照明嘅一啲自動照明啊，呢啲咁樣有冇包唔包嗰啲在內嘅咧？ 我諗呢樣嘢你要同翻政府去嗰邊去諮詢咧，就比較合適啲啦。呢樣嘢，因為我只係代表即係工程界嗰邊啫，即係工商會嗰邊嘅啫，咁呢就同翻政府嗰邊去諮詢啦。 另外林振文都想問埋嘅就係根據屋宇署回覆傳媒嘅查詢啦，就話事發嘅單位咧係曾經被有關當局咧發出消防安全指示，就要求咧改善單位大門嘅內火時候啊。嗱，咁我想請問聲，即係一般嚟讲咧，要改善单位大门嘅内火时候咧，其实真系意味个业主要做啲乜嘢，同埋所承担嘅成本又系点样咧？ 啊，成本嗰方面我相信我唔系好合适去讲，因为即系每一样嘢个成本都唔同嘅承办商啊，都有唔同啦。咁最主要嚟讲，照我所听到咧，就系即系话要改善其中一样嘢咧，就门大门嗰啲。咁除咗大门，其实仲有第二啲嘢噶，包括如果佢冇一个消防喉辘啊，包括冇一个火警钟啊，或者紧急救命系统，佢都要做噶。咁但系门嗰方面咧，就如果讲翻五六十年前嗰阵时嗰啲门咧，嗰、那个规格同现时系唔同噶。嗰阵时个规格咧，纯粹就话即系几厚嘅，嗰阵时应该系44mm 实木门。 嗯， 咁就已经就话达到嗰阵时嘅要求噶。咁但系现时嚟讲咧。就是要有消防证书，那個、消防证书咧，即系讲佢嘅抗火时候系几耐，即系佢可以抵挡一火直接烧佢几耐时间。通常嚟讲，半个钟头、三十分钟或者六十分钟，佢都唔会影响佢嗰个嗰度门唔会冧，唔会烧穿，唔会俾啲烟过。即系在英文嚟讲，我哋嘅 stability 同 integrity 啊，呢两样嘢都可以即系抵上三十分钟。即係嗰啲木門，咁所以而家嚟講嘅時候咧，係用啲正正式式有規格嘅門嚟取代翻以前嗰啲木門。咁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如果你要詳情多啲詳情嘅時候，咁我相信你亦都可以同翻屋宇署，因為依個就係屋，照我所知係屋宇署所發出嚟嘅指示嚟。 好，多谢晒你林振敏，倾到呢一度，唔该晒。系林振敏咧，系香港工程师学会消防分部顾问兼发言人嘅。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筹备咗一年 ，Everyone is Beautiful 慈善赏展终于揭幕啦！ 这个赏展邀请咗36位不同能力人士做 model 拍摄影集，展示出每个人都可以靓。 我哋听下筹办者 Gary 介绍佢点解会搞呢个活动，同埋参与嘅 models 又有咩感受咧？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统合家。 位于今日日本名古屋市， 1560年爆发一场以小胜多嘅战役， 成王败寇， 织田信长一战成名。 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授吉。 张伟国、曾卓然讲述日本战国三大奇袭战之一——统合间之战。 嗱，潘永祥，虽然头先咧林振敏就话对于三毛大厦咧改善防火安全系一个决心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当啲业主真系比较年老，佢又冇管理公司咧，会唔会都系一个实际嘅困难咧？ 系啊，同埋一个资源嘅问题啦。嗱，第一政府亦要巡查啦，咁巡查嗰时候你又要出一个即系要去维修啊咁样，咁到去组织去筹钱。咁又點樣去買一啲咁嘅設備咧？有冇啲顧問嘅咧？呢啲都係我覺得相信都係好困難啊。 咁除咗係資源之外啦，另外就係點樣協助佢哋掌握到相當嘅知識去買一啲符合嘅裝備咧，都係另一個問題。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